来贺，欢迎收看三 Q 来客数。三 Q 来客数是每周六日中午12点半首播的一个YouTube 频道节目。那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先介绍来宾才讲内才讲前言的争论节目。来，我们先介绍来宾，首先是民众党发言人杨宝正。 汉哥哥好，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刘彩薇。 主持人大家好。 民党台北市议员赵宜翔。 三哥，各位观众，大家周日愉快哈。 你每次都要多一个这个那个呢？ 就是祝福一下大家轻松一点周末呢。 好了，清明时节雨纷纷，出门记得带把伞。今天要聊的东西呢是统战相关。其实我们聊统战，其实已经聊非常长的时间，甚至呢国外哈所谓五眼联盟，包含在研究渗透，都说台湾是被统战的最前线，是统战实验室。如果俄罗斯曾经对乌克兰做过什么，可能中国早就对台湾做过了。包含媒体，包含政治人物的收买包含的各种灰色空间作战，都是希望能够联合次要敌人，打击共同敌人。所以呢在这样子的面临统战最前线我们台湾的某种程度已经产生一定的抵抗力，但是在产生抵抗力的过程，对方当然也会更加大他统战的力道。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This is 罗志明。罗志明的共谍案呢一查下去，哇，查到48个退将，如果一个人两颗星星平均下来就大概快要96颗，也加这个上百颗星星跑到对面去了，惊死。另外一方面，居然连吕秀莲前副总统也都是吸收的目标。这个是近周刊在3月29的报道，他把罗志明这个应该是前国民党，也是前台联党，也是前很多，好像还选过高雄市长，是不是？没印象，现在三个都不愿意承认， 没有印象。 你们是真的没办法承认了，太远了。3月17号高雄地检署侦结台联前立委，也是国民党前立委，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写台联呢，他事实上是早期是国民党的前立委罗志明，与海军前少将夏富祥涉嫌遭到中共吸收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查出两人落地招待查出他们两个从2013年起啊怂恿48名高阶退役将领赴中国13趟，接受达194人次的落地招待，宣扬一国两制、祖国统一等统战理念，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其实讲到这里齁，我就非常难过了。这是什么时候？这是2013年呢。我不是说时任的执政党或在野党什么东西没有，是他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已经十年你才发现这些严重性。我换个方式讲，他们两个可以签48个，48个可以带194人次，然后他们还可以影响多少人，被他们影响的人还可以再影响多少人。统战在这一段时间，这十年之间难道就没有做了吗？是我们重视才开始统战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有没有亲淤亲创的过程？假设我们已经受了统战的伤口，我们曾几何时把这些伤口拿出来看过？那里面呢洋洋洒洒啦，总之概念是这样子，曾经担任横山指挥所主任、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人叫陈胜文，被接待9次。我就不一一念完了啦，反正也有曾任松山基地指挥官，这个是飞的飞机的。横山指挥所这个非常重要，这甚至跟国安会有关系。那曾任国防部次长，这个够大了吧，海军的陆海空都有。曾任国防部空军学院院长，不用特别讲是谁，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严重性，是陆海空国安会等等都有。不用清创吗？不用清淤吗？他们这些人里面会不会还有现任的所谓学长学弟制啊？不是学那个弟制啊，不是去学长学一只鸡。如果那一些人都还跟现任的官员有联络，你相信这样子的保家卫国的战士吗？战士们吗？所以不甩同袍，他们怎样舔中风潮？还是有一些人退役上将斩风骨。这个是夏富祥透过了前海军副总司令退役的中将叫做高阳，邀约苗永庆赴中，结果三度邀约三度拒绝，这个叫做有风骨的退役上将。所以同样的行为嘛，来啦，出来中国他们可能不会这样讲，要不要去中国吃个饭，咱们坐一下喝杯黄酒绍兴不错，甜的，看个黄埔。所以他们一定会就是不断的邀约一次两次三次，会去的人他就是会去，不去的人你怎么约就不去。那黄埔军校到底是什么？其实俞北辰将军曾经讲过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就是说黄埔军魂、黄埔精神，我当然理解， 但是你真的要讲，我是凤山军魂，因为我是凤山官校出来的，我套系郎我就没有读过黄埔军校啊，我是要怎么继承黄埔军魂？所以呢，为什么每一次都会用黄埔军校，包含今年也是用黄埔军校99周年校庆，我就讲个简单的99周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了吗？99年前国民党还没来台湾呢，所以这一些事情你不觉得很荒谬吗？本来只是俗称黄埔军校，结果现在变成两岸一家亲的统战主要名词。陆军军官学校在1924年6月的时候广东黄埔成立，当时是蒋介石担任第一任的校长，后来叫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7年跑到南京，那个隶属国民政府，那后来又叫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同样齁，这因为坦白讲啦，这个讲西迁成都市，那个时候就是把军官学校跟着国民政府一起跑啦。为什么要跑？被共产党赶跑啦。事实上就这样，那你看他最后一次迁到哪里？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更名至今，1990年陆军军官学校迁于凤山附校。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时间点1927年就是对日抗战的时候，所以跑到南京。1937年就是对共抗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发明一个对共抗战，台湾人才会激起那种当时国民党反共的那种爱国精神。对共抗战期间1937年西迁成都市，大家知道国民党第一次这个首都搞在 成都市就是跟共产党打起来嘛。结果呢，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第一次授勋，什么意思？他把这个东西变成共产党，他把这个军官学校的所在的这个不管是地点、物品、房舍，甚至是人员物资，变成是他们的。这跟过去大使馆一样啊，以前中华民国跟韩国建交，他有自己的大使馆。后来韩国在不知道92年的时候跟中华民国断交，然后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因为中华民国说汉贼不两立嘛，所以他两个只能找一个。那最近有传出一个双重承认，有机会我们再做一题来讨论。他就说啊，你自己说这个是中国大使馆啊，中华民国那个时候是坚称这个是中国大使馆啊，我现在承认中国是那一国，你出去。所以台湾有一阵子莫名其妙的很讨厌韩国，是因为当时的政府的应对会觉得啊，你们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所以搞到台湾人很反韩。韩国人那个时候很莫名其妙，我又不反台，为什么台湾人反我？然后到后来甚至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一个这个行为不太好的国家。可是事实上台湾对韩国到底历史上哪里有仇，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十大元帅有五个出自黄埔军校，十大将中有三个出自黄埔军校，其他上将、中将、少将加起来数十人。你可以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共产党是没有用到这个黄埔军校的，但是他透过1955年的授勋之后，他可能本来有七个将军，然后再找了三个黄埔军校的，他可能自己在这个乡野之中找了五个元帅，然后再授勋五个元帅是黄埔军校的，于是就一家亲了，就把这些曾经国民党系统训练出来的五个三个将军元帅都变成共产党的，那其他少将、中将加起来数十人。狭义的来解释，黄埔军校就是指在黄埔岛这个阶段共开了六班的这个训练旗次，也是蒋介石倚重的核心。但是问题是，对台湾来说，到底跟现今凤山毕业的将领有什么关系？你要叫学长没有问题啊，就是我在学的时候你是我的教官、老师、学长，那我叫你学长那有问题？我在学的时候你就在共产党当将军，我还去跟你一家亲，那你不觉得这个很错乱吗？所以俞北辰将军的凤山军魂，我觉得定义是非常好。那另外一方面，3月29号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才讲什么啊，那将军将官别去中国啦，你若去咱会错乱，咱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保家卫国还是那个这个要把台湾送出去，你这样我错乱你别过啦。所以后来千拜托万拜托，退辅会的主委也拜托， 国防部的部长也拜托，其实这个干嘛要拜托，应该要下令，不过这个是跟大家看法不一样。好，总之呢，这一些曾经又有国家机密这个可以说是甚至是早期拥有兵权的这一些将官这个跑到中国去参加黄埔99周年校庆，哇，名义上一片反对，那后来呢也非常，后来人数据我所知非常非常少，还是有人坚持要去啦，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总之我没有记错的话，立法院现在正在修一个退将附中的相关法案。你们不能去，那我去啊。这个人叫马英九，3月29号，329青年节， 这个其实坦白讲，青年节也是黄花岗武昌起义，是不是？跟我觉得青年节 其实跟青年这个概念， 我觉得青年节定314说不定好一点哈。它事实上318好一点，不过现在距今也十年了啦。 对 对，好，马英九跑去南京呐、啊，刚刚保证笑了一下，318你们柯文哲也是有去，也有去做的呢，你不要就那跟你没关系啊。马英九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怎么不去黄花岗72烈士坟？不、哦、我最近有看一个人叫黄兴，我觉得他蛮惨的，就是被蒋介石写的历史里面就比较少提到。黄兴好像革命弄到还断手指来干嘛，可以了解一下。好，你要说他有风骨嘛，他或许会激励一些蓝营的人。总之呢，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要先知道马英九是一个非常曾经当过总统的书法家啊，据说他有非常长的时间都在练书法。那他也很喜欢去到其他各地的时候签名，自己自备书法笔出来签。这个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还是哦，他坦白讲，他这一次跑的地方哈、哦，蛮多都是对日抗战的啊，就他们当时的八年抗战。然后他说历史绝不可遗忘，细节在哪里？细节在这里。马英九进题，他写百十二三月二零二三年。这个百十二呢，就被哦国民党就非常开心，好、哦、蓝营的支持者就说这个百十二就是中华民国，就是民国纪元。如果我是中华民国的前元首啦，我能够去中国的话，啊、我会告诉大家我在这里是怎么被共产党打败的，我在这里是怎么被共产党骗的。哦、那我会把这一趟这个外交这一趟行程称为祭祖外交，哦、就是表示我们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建立这个过境外交的关系。哇，我相信这样子真的是会振奋人心呢。好，不过马英九是马英九啦，其实事实上你要说马英九是红的、哦、还有一群更红的啦。当然有些人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并没有认知，等到他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离开，有些人会选择两边利用，那有些人呢就会陷入其中。总之他这样子的行为并不是说每一个参与被统战的人都是已经被统战，但是当你参与就有机会被统战。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啊，有一种叫蓝金黄的东西嘛，你去中国他带你去酒店，回来之后拿酒店威胁跟你照片跟你老婆讲，那你怎么办？这都是统战的手段之一。我们看看有哪一些的报道哦。中国借着招待之名行统战之时，前里长就说啊，每年都有，这很正常。那事实上是高雄里长哦组团赴中，引发中国统战的疑虑。但其实过去就有里长涉嫌接受对岸招待，帮忙拉票，遭到起诉。那更两年前更爆出有30间公庙遭到红色资金的渗入。另外一方面呢，统战团还深入了台大校园，这个是指学生玩11天，好像只要16500，贵了，经济变好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那么贵，哎，我等一下再跟你讲。这个是里长，这个是学生，还有谁？这个是农民。国台办吹嘘要用一个农林22条，然后呢，陆委会说这个叫农业的统战手法。事实上是你可能会听过很多什么啊，惠台21条措施啊，什么立台啊，什么啊，年轻人要在我们平溪弄一个创业基地啊。我就很好奇的问大家一件事情。你身边有没有人真的被这些东西惠到？你有没有人被这些东西利到？就是这一些所谓的中国让利，因为他们会吹嘘嘛，咱中国一年当补助台湾偌济钱，甲赞助偌济资源，结果台湾人作反中国，啊，这些政策拢无效。当然他们不会讲台语啦，但是问题是，这些钱到底去哪里了？有没有想过？就他们补助的这些什么，我们要给青年创业啦，我们要这个加惠农民啦，我们要。怎么让大家可以更简单的、更轻松的移民到中国？就这些事情到底发生在哪里？谁对中国比较？ 你看我就知道了， 毕竟只有一个党是用中国国民党，所以理论上应该是 两个人一定大家都要看我了。 还是我讲也可以。我只是讲到有点累，因为流汗了。 你看，我个人是蛮喜欢听这个 Thank you 教授上这个中国历史以及统战课程。 我刚也听的还蛮入迷的了。 对对对，还是就我讲40分钟。 刚刚是讲到这个统战进入什么邻里之内，还有进入校园嘛等等。我上一集我就有讲过嘛，就是不要去怀疑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统战的决心。 我一般遇到国民党都会说啊，你民党执政为什么不抓？ 哎， 其实民进党现在应该说，民进党现在他也是有，我知道是其实是有在做一些 措施了。哦，其实也有 在做，对，其实我知道了，就我知道，我知道是有在做，是有一些基层有在做一些红色渗透的一些事情啦，所以我不会去做这样的质疑。但是说那些有没有？我坦白说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如果你要说有没有那么的夸张，其实我觉得也倒不至于，因为你说中国大陆会用各种手法去统战，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嘛。然后你说里长是不是有被中国大陆招待去中国大陆，然后进行一些统战啊，甚至是可能民进党的支持者会说是洗脑的一些作为，可能我相信有招待，但是去然后那样的说法是不是洗脑，或者是不是想要改变的想法，那我觉得每个人解读就有不同了。那可我觉得回过头来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民众他们我们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也就是说不管是里长不管是邻里或者是这些大学生，中国大陆想要用这一些比较低劣的比较粗俗的统战手法的话，我相信台湾人民是不会接受的，而且是很明显会发现出来的。 我认为大家的抵抗力没有那么高，哎、欸。 对啊，那 個、等一下， 罗明才不是才那叫罗什么？ 不是啦，罗志明啊， 罗明才立委嘛， 才是记者，新想另外一 位，他的父亲在中国没有错啦，但罗志明他是现任，罗明才是现任的啦，我前同事，那接下来要进行入杨宝珍专访时间， 怎么啦？ 之前也有在中国工作过一阵子， 有， 回来之后还有再去吗？ 没有，我没有在过去。 有没有以台湾人的身份去享受到刚刚那些会台立台的，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听过？ 没有，没有听过。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的确可能过去有一段时间，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那边好像还没那么紧张的时候，其实还蛮多人会西进去那边工作，甚至有一段时间是还蛮多台湾人会期待可以西进去中国那边工作。有一段时间 可以领到两份薪水。 很清楚，这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哦，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都是讲中文，那又觉得我好像想要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然后有其他工作经验，好像有些人就会选择他去中国大陆那边。那但是我觉得当时会有一个状况是，我有听到有一些人的分享是说，他们当时可能会用一些比较这个优惠的一个方式，然后吸引你过来之后呢，但他可能在学完你的技术之后，你可能就失去那个利用价值了。他当时可能会用比较高的薪水，然后把你请来作为比较高阶的干部。但等到我把你的经验都学完了之后，哎，不好意思哦，那个我们请我们自己的人就可以了。没有，现在就都没有 了。所以你已经下定决心可以骂他们？ 不是，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工作是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在整个意识上面，我可以理解这边，因为讲到说什么有一些什么村里长啊，或者有些学生或什么，其实以现阶段来说，我相信还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要去那边看看。我觉得还是会有这一部分的民众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因为真的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危机在，因为这个危机是说，我觉得那个整个背景已经不同。其实我那时候去的时候，两岸还没有那么紧张，我必须说老实话，那个时候大概是2016、2017年那个时候， 比我还晚。 对，那个时候，哎，比你还晚吗？你这几年的时候过去， 12到16啊。 哦，那你比较早。对，就是那段时间其实没有那么紧张。我觉得真的是从反送中之后，就整个大爆炸。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刚好我人就在那边，然后我也是想说，哇，怎么发生这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人他们，所以你看村里讲说每年都有，我相信他们过去可能去的时候，其实根本也没有想那么多什么统战不统战的。我觉得他们其实当时应该没有这想法， 去一定是工作啦， 就想去看看嘛。 对啦， 对啊，所以 你说， 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每一年的状况有点不一样，但是要提醒的是，以现阶段来说，我觉得的确那个统战的成分很有可能会越来越高，特别是他可能，比方说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媒体有报道嘛，就退将你去那个高尔夫球联谊赛的时候，他不是还办那种颁奖比赛，然后旁边就有挂标语什么"一国两制"、"统一中国"，那个就太明显了。 对啊， 但 我 对啊， 来我。我跟大家分享啦，我共享尊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统战啦。你去那边工作就是成为被统战的一份子。欸，我先讲，被统战不是坏事。台湾现在就是被统战的，我们不会觉得台湾是脏话。我们会成为被统战的一份子是因为我们有利用价值嘛。但你要不要被利用是个人的选择。我只是要讲，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统战。包括你去那边工作，我就讲很简单的啊。比较大家比较常知道的就是演艺人员去那边工作，你可以选择你是被上字幕的，还是你亲口讲出来你是中国台湾嘛，甚至是有些人就讲我是中国人。 台湾人没有那么无聊，大家都知道，事实上也有很多包含个人、包含团体、包含幕前幕后去那边工作，他平常不讲政治，那我们就知道你是去赚钱的，我们也不会去嘴你那个。但你把那个我是中国人，或者是我是中国的演员，我是中国的歌手拿出来说嘴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你的歌喉不怎么样，你的演技不怎么样，你如果不讲中国人，你没有办法在中国这个生存下去，你只因为你是台湾人的身份，你就成为被统战的价值。甚至是小粉红都会在有这个中国国际事件的时候在那边四处找，诶，你没有祝中国生日快乐啊，你没有发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文啊，所以你就是台独啊，你就是不支持一国两制，他们就是会四处去找，所以他们每生活中的每一个呼吸都在统战你。我讲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有一次去中国，我刚落地啊，然后换 SIM 卡，我那个时候很流行双卡手机，就一张在中国，一张在台湾。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习惯我回来我会把中国那一张拔起来，我不会两边都接啦。我回台湾就是要放假了，我还在那边跟你接中国电话，而且他们那边的老板都很没良心，半夜也要打。好，卡插着进去打开，哎，没有讯号，我不知道是手机坏掉还是网卡坏掉。我就问那个师傅，师傅就建车司机，他们什么人都叫师傅啦，处菜的也叫师傅啊，带路的也叫师傅啦。啊，师傅，这个啊，你们中国通讯，他们的叫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 你们中国移动的什么？我就说你们中国移动这边是不是讯号比较不好，我们那个时候要往郊区开嘛，我们那大的片场都在比较郊区的地方。然后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什么你们中国，我们中国，因为他知道我是从机场出来的，他就知道那个可能是台湾。 没有把你赶下车， 我什么，他把我赶下车，我把他赶下车，我请他把我赶下车，我就说，哎，路边停就好了，你这台车我坐了这个骨头会变软，我就说我要下车。就是对他们来讲，当然他们也有狂热的跟不狂热的啦，但是他们呼吸之间。好，到第二阶段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你们去问问看，有一种六千招待团，艺文界体育界甚至是这种里长的之间，你六千块买机票去到那边，一切都他们出。所以我刚刚说一万六千五涨价了，包含学生，你六千块一张机票飞过去，落地之后的车程、住宿、吃饭啊，甚至是这个唱歌，包含当然是包含唱歌或者是旅游等等的，他们就全部都招待，六千块吃到饱，一条龙。但是所有的地方，比如说晚宴的时候，他中间一定会做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他可能是省委书记或者是比较小的，但是他一定会蛮有分量，他就一定会坐在正中间，因为这个是他花钱出的嘛，所以他要坐在主桌主位，然后他就会指着后面的布条，他一定要发言啊，吃东西要支持啊，我们大家都在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的前提之下啊，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我们要复兴伟大中华。我为什么讲的这些这么顺？不是因为我做很多功课，我看很多，所以我知道他们在干嘛嘛。体育也是啊，体育也有个开球仪式的开幕嘛。台湾的民意代表，你们也会参加这种活动嘛？去你就讲说啊，台北市的工作可以找我啊，我们就尽量服务二十四小时，我们都不休息哦，好不好？我们希望大家啊，台北市越来越好。你们都会讲这种话嘛？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全部都在讲两岸一家亲，因为他知道这个就是海峡杯、两岸杯，甚至在昆山那个地方，他搞了一个非常大的地给台湾人盖妈祖庙。中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是全中国最大的妈祖庙就在台商的园区。所以这些都是同样，我说这一集是不是变成我特辑啊？你想刚刚从一开始就一直举手，不好意思压抑你那么久，接下来让你讲到离开为止。 看到马英九的访中行程特别激动，没有，我要讲啊，其实这很简单啊，其实如果你把中国比喻成一个诈骗集团啊，你不会去检讨就是被诈骗的人啊，你只会检讨那个集团的本人。但是如果今天你也变成诈骗集团的一份子，去帮忙这个集团也去诈骗其他人的话，那对不起，你也有罪。我觉得其实简单就是这样嘛，所以刚才伟哥说的完全没错啊，就你也不会去检讨今天去中国去学习、去读书、去上班等等等等，因为说实在，这就是一个人生的选择之一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怪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是一定要统一台湾？为什么他们对于台湾的企图不变？但我回到台湾为什么要举手，就是因为马英九这一部分。现在蓝营很多朋友很嗨啦，真的很嗨啦，因为看到就是马英九提到中华民国，我觉得说哦，看马英九就是超厉害的，会讲到中华民国，你们全部人都做不到。但是真的值得那么嗨吗？你今天写了中华民国，讲了中华民国，又改变得了任何既定的事实吗？你知道今天其实这个马总统他去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南京总统府嘛，对不对？其实大家知道南京总统府之前是什么吗？是那个太平国天府遗址。这个是真的哦，这个是真的哦，因为都共同用过这个建筑、 哦。还是权 啊？ 权呐，哈，权 权。 洪秀全。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在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把它改为总统府了？ 因为他也承认中华民国，他承认中华民国，他承认中华民国是1949年他就已经取代跟消灭的对象了。所以今天你去讲中华民国其实不重要，因为中国自己去看南京总府也是有国旗啊，也是写的中华民国，也是有那个孙中山的铜像啊，什么都有啊。但是在他的眼中，已经取代你，已经消灭你，你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一个必要，甚至于是不存在的一个主体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就不懂，说今天你马英九去，你喊中华民国，你改变了什么东西？中国会听到说，哦，我们这个马英九喊出中华民国，现在不能统台湾了、啊。原来他们存在，我过去都不知道、欸。哎，过去看新闻我都不知道他存在，看新华社嘛，没有办法讲中华民国。那过去不存在，我现在知道他存在，我要尊重他的民族等等，这不可能事情，不可能事情。所以我就说，今天很多蓝营朋友看到马英九去讲中华民国很嗨，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其实我觉得马英九有讲出台湾总统，我觉得已经算还蛮不错了。 对，我 他讲到这四个字，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他说的不好。我不是要说今天是要贬低他或什么，他其实讲出这些话我是鼓励他的，因为他做到其他人做不到，包括很多国民党过去的访团也都做不到的。但是我只说改变不了任何的既定事实，中国的认知就是你是已经被消灭被取代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里面，其实安理会那时候成立的时候，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存在啊。他为什么会坐进去？因为他有一个继承政府论，他是继承你中华民国，你中华民国被取代消灭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朝代啦。 对啊，没错， 对他们来讲是这样， 就是一段历史啊。 对啊， 就是一段历史啊。 我现在这个感觉有点像中华民国以前请溥仪来致辞那种感觉啦。 所以，对，所以我最后只是要讲到里长这一块。 好好好， 里长这一块，其实我们台湾像很多里都会去中国。那我们要了解，你知道最近加拿大有一则新闻，为什么扯到加拿大去？加拿大大家去看这个新闻，真的很惊人。现在加拿大的情报机关已经公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新闻报道，说中共长期去收买他的国会议员，而且国会议员是直接听中南海的，不是听自己的选民的一些需求，所以包括他们直接是举名哦，就是说谁谁谁是被中国收买的。加拿大对中国有任何威胁性？中国对加拿大任何企图吗？我跟大家说没有。但中国对台湾是不是有企图？所以如果他在加拿大这种地方离他千里之外都可以嚣张到花钱到去买他们的国会议员，可想而知他在台湾进行的统战作为到底有多深，花的资源有多少，而且幅度有多宽。所以我就说这个里长的事情就是非常象征的，其实里长只是冰山一角啊。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啊，其实透过宗教团体，透过运动赛事，透过文化交流，透过艺人，各方面都是在进行统战，因为中国对台湾的企图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啊，陈慧远，不好意思。 我想讲一下，就是刚刚以翔有提到说，马英九前总统去这一趟没有改变任何事实嘛，对不对？ 对，没有。 对， 这个、 那我想、 这个、 好，我想要回问一下，那以翔，那请问一下，民进党要如何改变中国大陆对我们统战的决心呢？ 可以啊，非常简单、啊。 对，要怎么改变？ 让中国习近平今天醒来。发现说，我就算想 具体做法， 我现在非常具体。我想攻击台湾，但是我攻击不了台湾，就这么简单嘛。我们希望的就是每一天，习近平也好，中南海也好，解放军也好，他醒来发现说，我看到现在台湾的军事战力，我看到他的民族同盟关系，我想攻击他没办法攻击他，我们台湾就有自由跟安全的一个生活方式。 Okay, 好，我不会去 diss 他这一段说法，但是我要说，那这样子的做法之后，对台湾会带上什么样的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回过头来说，刚刚以翔提到说马前总统去这一趟，去这一趟没有改变什么，但本来去这一趟就不是要改变什么的啊。那我们去这一趟其实基本上之前就已经定调很清楚，就是祭祖，然后青年的学术文化交流啊等等。那其实我也不会言今天你们要说都把这一趟时间看得太政治了，但绿营会有很多就是政治上面的解读嘛，我也没有办法就说你们不行这样政治解读，因为这一趟就是祭祖，我觉得他是卸任的元首，本来就受到一定要受到某些的质疑，受到某些的批评，受到某些的检视，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你要说他要在这一趟有要什么政策作为，很抱歉，本来这一趟行程就不是这样子定调的。而今天马英九前总统在那边，他也已经做出了一些，比如说讲台湾总统，讲中华民国，讲112年，其实整个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敢去那边讲的。甚至之前不是还有很多独派教授，就是在马英九前总统要去的前一天，然后就是在那边说什么啊，如果今天他去敢讲中华民国的话，我就要去接机，要去接机，对不对？好，我们就等等看那个4月7号那一天，你们有没有去接机？ 我没意见啊，你看是谁讲的，请他们去啊。 那徐小清不是要出那个游览车吗？ 对， 他也要出，他不要忘记哦。 我觉得这个政权是这样子啊，就是说， 台湾哦，台湾应该说他们已经要统战我们，这个是很明确的事实。那我们要不要被统战，我们还可以选择。那依照这个以大方向的策略来讲，大概我们有三个方式可以选择。一种就是从源头抵抗，我连那个招待什么六千块吃到饱的那个我也不去，从源头开始我就不去。一般的泛指这种叫独派。那有一种呢是，他就算没有给我好处，我都要支持两岸统一，这个叫做义工。啊，只是义工通常都比较多是支持国民党的，独派比较多支持民进党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一边拿着他的好处，一边坚持台湾主权。我不是故意要讲柯文哲啦，但是民众党在讲中美关系之间，其实对我来讲，我会有这样子的心声。那只是说在选总统的过程里面，你觉得这样子的路可以走多久？我要拿中国的政治红利，但是啊，我嘴巴会讲他的两岸一家亲，事实上这个也是在中国有不同的台湾群众会呈现出来的行为反应。我可以跟你配合一下，就是啊，我们是两岸一家亲，那国家的事情、历史的事情没有办法。那台湾现在有自己的总统啊，不然我是哪里来的？哦，你可以想象他的那个行为就会这样。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要让美国知道说啊，我一定会跟你们站在民主自由这边，维持民主体制。我预测柯文哲会走这样子的路线呐、啊。你会反驳我吗？ 讲，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讲台湾自主，所以我觉得民主自由国家这件事情就是没有改变，就是这件事情是大家的一个 共识。那这样子，中国凭什么要让政治红利给你们？凭什么要让你跟他们沟 通？我们没有要让他们，我们没有要他们给我们政治红利。这样讲的好像我们在跟他们协调什么，其实并没 有。没 有， 我事实上民党也有拿美国的政治红利啊，这个是事实啊，这个没话讲、啊。 应该是说 马英九去也是在吃这个啦，不然他 是干嘛？应该是说因为其实比方说好，台北之前都一直有这个双城论坛嘛，我觉得其实就是要有交流的机会。先不论到底交流的层面是什么，可能在教育也好，或许在经贸层面也好，我觉得有一些交流，特别是不管是民间的交流，或是这种可能在官方一点层级的交流，我觉得势必还是要有。所以我觉得就举马英九这个前总统的一个例子好了，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他直接在那个江苏的那个省委书记面前直接讲出台湾总统，虽然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他的确有吞了一口口水，我有发现到，就大家说他吞口水可能刚开始在有点犹豫，但他后来是讲出来，但的确对方其实回他是说你是这个地区的前领导人。所以我要提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讲交流，你可以各说各话，但是我们彼此要尊重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意识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交流的一个价值存在，就你要有交流的机会。他们两个现在的确可能是在各说各话，但他至少有机会可以去交流了。 好好，那一想，我问你，你想象一下，中华民国推翻满清政府，然后这个成为大中国正统的时候，他们看到溥仪，你觉得是尊重还是笑话？ 我觉得他们是觉得这是历史啦， 对， 就是历史啊。那历史就是 溥仪后来又在东北搞了一个伪满中国，请问中国人民看到 叛国啊？ 好，看到他是 叛国啊， 是 他应该 是 从历史变叛国变笑话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不重要嘛，就是消失了。 对，那在这个阶段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共产党看到马英九他们是什么心情？ 我觉得现在还是停留在历史啊，我从善解读啊，从善解读，我觉得不会认为是笑话、啊。应该是历史啊，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历史的象征，就像我们去博物馆看到恐龙啊，因为恐龙其实虽然已经几百年前就是，但恐龙也有后裔啊，我的意思是恐龙也有后裔啊，对不对？不是恐龙也有后裔啊，恐龙后裔现在很多人说是鸡，其实就是或鸟等等，就是说你今天就是一个已经就是被大历史已经大浪啊已经取代掉了，然后你就是还是有一些就是还没有完成消除的一些遗迹，但是仍然理论上历史的大业已经完成了。 我必须要讲哦，马英九，你说他现在政治影响力很高或干嘛的，我是真的我觉得还好。我对他最在意的两件事情，就第一个，你是当过中华民国总统的人，你出去不管是前元首或是后元首，随便你什么元首，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你都代表我们。你在这个时候去代表，你真的是代表多数人吗？还是少数族群？那第一个，第二个，他是少数巨蟹座的政治人物。我也是巨蟹座，我看他这么爱家爱国，我真的很痛苦、欸。 就是这一次马英九前总统他搭的飞机是中国国航。 哦， 其实我说老实话，我觉得那个观感 上、哦、你这样很累呢，你一下子又要演国民党左边，一下又要演民进党右边。 没有，我跟你讲，真的就事论事，就是我觉得好，就他讲台湾总统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至少讲出来了。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方说你在搭飞机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办法选择华航或长荣吗？他或许有一个可能性，他会讲说啊，要配合这个班机的时间，好，或是他可能这个要转机或什么的，我觉得或许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但是以你是前 总统的那个身份，我觉得跟这个一般民间的这个状况，其实真的我觉得是有差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种 mega 上面，他还是要去注意到。 才会，我觉得会有一种这种尊重大讲难听点叫欺善怕恶啦，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国家比我们还小，或是比我们还不堪。他这个时候跟你讲说，你说你是总统，他说你是前领导人。我跟你讲，多数的人一定会转头就走了。可是今天他是，而且他是派跟他对谈是谁？省委书记嘛。 应该是，我觉得 他还坐在跟他很有耐心的讲完。这我 因为我刚刚其实也有讲到了啦，因为这一趟的行程本来就不是一个政治行程， 那他就不应该去做那一趟。 客随主便，这是一直我们之前也在强调这句话。那我知道很多的绿营支持者听不下去，但没关系，我觉得各有立场。但我想要强调的是，第一，这不是一个政治行程，所以很多的安排本来就是不会上升到一个很高度的政治层级，这也不是马办想要的。再来说什么规格啊等等的，其实这次的规格跟以往其实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尤其不是政治行程的话，这样的规格，其实为什么这才是为什么马英九他会说超乎预期？ 台办或者是省委书记， 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是马办的人。 我跟你讲，就算是你觉得我看这个东西很政治，因为我们就是要聊政治，不然要聊什么？问题是，他们的规格或者是行程，其实就很刻意。第一个对日抗战，他想要呈现的是这是国共两党的共识，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放省委书记跟你谈，就是把你当省领导人嘛。 其实我觉得因为对方要派谁，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沟通，但是我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一趟他本来就不是政治行程。我们所说的之前双城论坛我也去采访过，那时候我是记者，我也去采访过。那个时候之所以我们大家会觉得说规格一定要对等，或者是规格一定要是大家讲好的，那前提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市政交流行程，这我们本来就有政治的成分在。我今天是以市长的身份去对你，所以你理当你的规格要拿出来。但是这一次马前总统就不是嘛，马前总统他的确他有卸任元首的一个身份，但是他的前提是我去祭祖，所以今天我没有要去跟你谈什么政治议题，那你派谁来对我来说没差啊，对不对？我又没有要来跟你谈什么合作备忘录，但元首也不能谈合作备忘录啦。 那我问你哦，你的感受，因为中国的人民哦，你的感受上是欢迎的多还是呛下抗议的多？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这几天看这个新闻上面报道是欢迎的是比较多的啦，欢迎的是比较多的， 欢迎的应该是政府 欢迎的也有，欢迎像今天他不是去那个大学吗？然后也有访问到几个大学生，那很多大学生也是说， 后来这些学生很多都要进劳改营的，那个不准。 没有，不管他们要不要去劳改嘛，他们话已经讲出来了嘛，对不对？对嘛，还是有人欢迎嘛。那你要说会有人抗议，一定也会有啊。像前几天的确也会有，比如说那个交通上面的问题啊等等的，然后就有人觉得说，一个马英九来，为什么要这搞得我们交通乱七八糟？一定也会有啊。所以这个不管是谁去，你抗议跟欢迎，绝对都会有嘛。 你认为他这一趟是加分？ 我觉得在蓝营里面是加分啦。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出炉了，国民党会觉得排访中行程是加分吗？就应该说会安排这个行程吗？ 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了。 为什么不会？ 我觉得应该是 不会加分的事情，干嘛不去？ 没有，因为他现在是现任前元首啊， 前的可以去，现任的不能去。 不同，我觉得这个政治氛围就不同了，这个政治氛围不同。 为什么？ 因为他是前元首，而且他已经很明确告诉大家，我今天是祭祖行程，我今天是学术交流行程。如果是总统候选人，那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不过我也不能保证说到底会又是不会，因为你总统候选人，就像我刚刚讲的，市长去你一定要有市长规格， 你很辛苦， 对不对？ 你明明觉得， 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去，但是我觉得两个身份是不同的，对，两个身份不同，你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跟不同的政治氛围。 保证你把绿营那一半拿出来。 什么东西？我没有什么了。 总统候选人去中国访中行程是加分还是扣分？那你觉得他刚刚说前元首去没会加分，现任的去会扣分？这个现任的不知道会不会去，这个说法你认不认同？ 我没有说会扣分。 我说老实话，以现在这个紧张的情势来看，我觉得以候选人的身份去应该不太会加分。我说老实话，我觉得以现在的状况， 不一定会去嘛。 那你马英九现在是在拉现任的后腿？那个候选人的后腿， 这个 不然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没东西讨论，讨论他去中国，你不是 我觉得这样解读也比较多了啦。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套一句钟小平讲的话好了，因为钟小平要选立委嘛，他就会觉得说，钟小平就直接说，你等我选完再去嘛。 等我选完， 对。但我觉得个人有， 你们明明知道去世，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但是我只能说，他这一趟行程去，在国民党党内的氛围，他还是有加分的成分的。你不能说他绝都没有加分，他绝对是有加分的成分的。 那对中间选民来讲。 对中间选民，我觉得现在我没有看到那个数据，我不知道。对，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疑虑，以中间选民来说。但我觉得泛蓝的话，应该我觉得大多 maybe 我觉得会蛮认可的。 但其实我觉得中间选民是无感哎、欸，因为 无感吗？ 无感，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狒狒啊，搞不好现在没有人知道马英九在大陆。 差不多了吧？狒狒要演多久？ 对了，我觉得 对啊， 中间选民可能，我觉得中间选民还是会看，只是他们平常不表态。但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有默默在观察。所以我要提醒的是，因为马英九前总统还有几天的时间在那边，其实他那个时候讲出“客随主便”四个字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有一点点忧虑，就是。我宁可你把行程整个摊在阳光下，就是公开透明，让我们知道。因为当你讲出这四个字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有很多想象空间。 嗯嗯嗯、啊，这个不管你是前元首、现任元首啦，你做一点点功课，你都不认为现在去中国是好事情。而且不只是台湾哦，包含这个日本或其他国家，你就算是其他国家的前元首，这个时候去中国都是很大的问题。其实马英九更大的问题不是他去了中国这一趟。而是他在中国的时候讲说俄罗斯讲出来的话听起来很像中俄的和平使者。各位，你是自由民主阵营的国家，对于这样子的行为，我想大家都会产生比较多的疑虑吧。但这也是台湾可爱的地方，就是即便世界局势这么紧张，还是有人坚持他们的中国正统性。Thank you 来客数，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见，拜拜。